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移民台湾 GPS》呢集依然有我啊，杰拉德啦， 郑东黎， 仲有 系 好神秘， 我系老温啊， 系最神秘嗰位啊。咁啊，之前几集嗰个做生意啦，咁又讲下啲生活嘢啦。咁有好多人成日话，诶、台湾收入好低、哦，但系支出又唔见好平、哦，好似好贵。 支出唔系好好平， 系啲人有人咁讲、哦，我将佢即系转过嚟同佢讲咯，唔、哦、系我讲，有人讲话好贵、哦。但系台灣生活唔係大家諗得 應該乞食噶啦，要 啊，即係話其實好多嘢好鬼貴嘅，邊係平一啲都唔平咁樣、嗯，類似咁其實，嗯、即係有我記得嗰時有位谷友仲講過話，佢一個月一個人啊，支出50,000+， 哇， 哇咁犀利 嚇，咁佢咁講啦，唔知啊， 一個人啊， 一個人佢一個人移民嗰陣， 喂一個人一個月50,000+，我喺香港都用唔到喎。 咁唔知佢啲生活嘅質素要點樣嘅可能， 即係我喺香港用到喎、啊。 50,000+嗰陣要， 50,000+真係誇張啲嘅。 相對講下啲生活開支， 不可能咧。咁係啊，咁佢喺香港一定揾好多。 唔知 啊，一個人喎、啊，我一家四口就如果香港嘢講，一家四口用60,000+喎。你出唔出？你喺香港賺唔賺到60,000？係你自己嘅能力啦，我就唔得啦。 50,000+一個月嘅話， 一個人啊， 可以養一家人嘅咯。 我喺台中一家六口之前啦、啊，一個月大概60,000啦。 哇！你人口都好多啊， 5個咯， 3代喎，3代同堂， 一家五口都話 係咯，三代同堂都係得60,000， 60,000到啦。 哇！佢一個人真係幾咁細喎。都有啲誇張， 即係應該佢可以應該出翻本書問下佢點使喎。你香港我都使唔到咁多，唔好話使，即係賺都賺唔到。 唔係咁，我覺得你生活即係支出好多封建遊人嘅，其實好多嘢。 係啊。 咁我覺得普遍嚟講，台灣已經係相對嚟講係比好多地方係平好多。 唔係應該係個 CP 值高啊！我覺得。 咁我哋唔好講50,000+嗰個啦，即係都有一扎人。是啊，我嚟咗台灣之後都唔覺得台灣啲嘢平噶，乜嘢都好貴啊咁樣。其實 咁樣啊， 又點睇咧？ 以我覺得係，即係我成日去香港啦，或者去大陸啦。 嗯。 我覺得翻出嚟台灣都係啲嘢，即係其實每次翻嚟台灣嘅感覺都係好似天堂嘅，其實即係使費平，即係坐個的士其實都唔好貴嘅。 嗯，係啊。 咁你住又平，交通又平， 巴士唔使錢添，台中。 係啊。咁飲食嘅話，其實即係封建遊人咯。我覺得你要餐餐你要食1,000+2,000嗰啲，咁咪冇計啦。 即係有啲人有留言，佢意思就係、是、譬如我買支洗頭水啊，唔覺得台灣平過香港咯，咁啊，即係類似呢個咁，所以佢覺得喺度嘅支出咧一啲都唔平。 咁我基本上我唔需要用咁奢華嘅嘢先咯，基本上。 咁我用台灣牌子嘅、啊，幾乎嗰啲日用品。 嗯。 咁你哋咧？ 我用。外國牌子， 嗯、 但我唔覺得依度特別貴過香港，係啊， 我覺得反而 OK 喎， 即係頭先講啦，一家五口都係5-6萬左右啦， 台幣， 嚇咁啊，梗係講台幣啦，咁啊嗰啲日用品大部分都係台灣產品咯， 唔係你就算外國牌子好多台灣做噶嘛， 係啊， 都係都唔會貴， 我係外國牌子，但係台灣做嘅嗰啲，係 咯，都唔會貴嘅。 其實香港咪又係用外國牌子大陸做咁樣，香港有廠咩？ 唔係，即係你簡單嚟講，譬如我哋好似平日食餐飯，譬如一日嘅開支，朝頭早可能30-50一個人， 嗯， 早餐應該都 OK 啦，係嘛？ 50蚊 OK 啊？ 係咪先？ 係啊， 30-50都好正常嘅啫，其實 唔使添。 咁你當然慳啲都得，但係350係 350一個人係其實已經好好啦， 好嘅啦 ，OK 嘅啦，正常嘅啦已經。咁你話晏晝嘅，你而家啲飯盒幾多錢啫？一個唔使 70-80咯， 70-80， 唔使100先啦。 係啊，係 咪先？咁你要兩餐計埋晚餐，如果照係都係飯盒嗰只嚟講，咁一日都係唔使超，都冇超過250啫。 但係個晏晝食得冇咁多，又或者夜晚嗰餐食得冇咁多，食下啲咩滷肉飯嗰啲，其實都係40-50啫嘛。 40-50都 OK 嘅啦， 係 啊， 使70-80添。 不過呢個係台中嘅消費啦，可能台北會唔會更 台北應該貴啲嘅 其實相對嚟講，有啲台北嘢反而係唔即係會平過台中都有可能， 係咩？ 有㗎，會㗎。 有啲餐廳我唔知道可能競爭大定點樣咯。因為我食過好多嗰啲咩誒，因為我中意揾翻啲港式飲茶嗰啲地方嘅點心嗰啲嘢，反而台中咧食嗰啲港式點心就唔平嘅。 嗯， 係啊， 少啊嘛，比較 少啦， 係啊，少。 但台北多啊，好競爭嘅其實都，所以平嘢都有嘅台北。 台中啊少啊，我就知佢開好多執好多 咯。唔知啦呢啲。可能消費人口唔冇台北咁多，或者點樣？ 消費模式嘅習慣嘅問題啫。 港式嘢我都唔多食。 港式而家好多點心揦埋，可能成百蚊、一百幾蚊以上一個點心嘅，隨時噶啦呢啲係咪先？但台北唔係嘅喎，六十蚊開始都有起跳嘅，即係有點心食到嘅。即係以我所知，我見過係咁啦。所以封建遊人咯，真係睇你點使咯。所以食嘢，我覺得。台灣 OK 嘅，你如果你香港嚟計，喂，香港呢個大塊肉都四五十蚊啦，最起碼，即係台幣成兩嚿水嘅咯，已經一餐都兩嚿水台幣。 如果係要咁樣比嘅，不如比下醫療啦。 哦，咁醫療， 我啱啱我阿媽前兩日去要照磁力共振，佢醫生話都有啲貴㗎，要成六千幾蚊台幣㗎，我話照。我阿媽話喺香港，如果係私家醫院即刻照嗰只，我強調係即刻照嗰只，係講緊8000蚊港紙，嚇到個護士嚇，係啊，所以話唔使諗咩，所以即係明唔明啊？你如果你要咁樣比較，咁我咪用咁樣同你比較咯。 即係係咯，即係以我哋了解到接觸到嘅， 咁我真係唔 即係衣食住行各樣比較， 衣食住行啊嘛， 住咪仲差遠， 係住又仲差遠， 住 咁你如果你台中嚟講，你住七期嘅，咁梗係好貴啦，租 係啊， 咁五萬都唔夠添啊，一個月啊， 我睇過樓嘅8萬啦， 八萬啊， 七期三誒一百平， 一百平 八萬， 咁香港一百平要幾多錢？ 你應該話8萬台幣喺香港租到幾大？ 唔係，先解釋下一百平大概幾多平方尺先？ 三千 五百度啦， 三千六啦，係 啊， 三千六百尺。我香港都 兩萬港 紙，仲要揾 唔止啊嘛？ 兩萬港紙咯，8萬咯，咪兩萬港紙咯， 係 租3600就2萬港紙。好啦，咁2萬港紙喺香港租幾大咧？ 我谂 七期喎，即系市中心喎。 三 讲翻尖沙咀区喎， 系啊，三万五，三千三百五十尺咯。 中环啊，半山 嗰啲啊， 系贵价 啲区喎， 贵价地段。 你唔好同我讲咩天水 围。咦，唔系喎，仲要有车位喎。 哦，起码两个车位啦。 系起码啦，香港嘅车位唔知几多钱租。 肯定包两个车位啦。 所以话咁样去，你既然系咁样比，咁我哋就咁样比咯。 咁啊。七期嗰啲鋪抗啦，咁譬如 佢好極端。 你七期啫，你都唔係台北天母嗰啲地方。 附近台北啊，仁愛路 係咯， 天母你讀書嗰陣就係， 而家已經 沒落嘅， 沒落咗啊！ 而家係仁愛路啊，嗰啲 順義路嗰啲啊， 順義區嘛，大安區嗰啲，嗰啲台北嗰啲勁豪宅區啦，都冇講豪宅啦，我哋講，譬如好多香港人嚟到會住啲比較新式啲嘅大廈咁啊。在台中嚟講，咪2萬零3萬到租到1000尺到啦。 係， 但係我住緊嗰啲20年樓嘅，15000嘅啫。我租萬五都千幾尺。 你都千幾尺？ 但係15000喎，係平你哋差唔多一半喎。咁呢啲咪就係睇下你點選擇啲生活咯。係 啊， 我細路仔讀書，我讀國立嘅。一期學費一個學期即半年學費，乜都包曬㗎啦。都是5000多台幣，咁你啲有啲香港朋友過嚟選擇私立啊，咁一個月啲萬幾人嘅學費已經一個月喎，咁你咁加加埋埋，咁咪支出梗係唔低啦。你全部都係要中上嘅享受啊嘛，係咪咁解？ 都可以咁講嘅，咁當然有啲譬如香港人過嚟呢邊住。仲要特登揾啲國際學校讀添，俾佢細路 啦， 嗰啲仲誇張啦。 台灣嘅國際學校比較好過香港嗰啲喎。香港所謂的國際學校，佢啲學生唔係國際嘅，有七成都係大陸人嚟，都係大陸人啦。 係咩？ 你依度真係國際，真係見到鬼仔喺度讀嘅。 係。呢個我唔知啊。總之我知道都有啲人讀國際學校嘅，真係好貴嘅都。咁你可能一個學期唔知十幾廿萬都要啦，我諗。 咁啊，可能有多人嚟到話 台中我冇車等於跛咁樣。我都翻咗台灣好多年先買第一架車啦。 我以為我跛咗嘅。 啊，鄭湯到而家未有車啦。咁呢度 窮啊嘛， 巴士又唔使錢，係咪支出好低先？ 係啊。 咁啊，就算必要時趕啊， 搭的士咯，有幾好啊？ 咁雖然話呢個車位平啫，咁你仲有油費啊？ 呢個車位 油費都係平，但係都係錢嚟噶嘛。 呢個車位大約我個區啊，就1500台幣一個月。 室內嘅平面。 室內 平面。 機械。平面應該貴啲啦，再。 點解你仲貴過我哋嘅？1200我哋機械位。 哦，同佢哋有分有上有下嘅。 西屯區喎、 咁我住到貴啲嘅。 你 平面要4000嘅。 你七期嘛？ 七咩期啊？ 七期邊啊？ 七期邊嚟？ 咁都當七期啦。 遠 望住七期 喎。 望到啊！ 望住七期。 望到七期。 唔係正七期嘅、 都係當係㗎啦。 但係真係唔平嘅，其實。譬如我嗰邊買個車位，以前新樓嗰陣時買一個車位都成百幾萬。 不過你早買，個未樓價未癲嗰陣， 未升嗰陣時嘅。但係聽講而家炒到一個車位咧，200萬一個。 係香港200萬港紙都冇啊，都買唔到。 咁啊，譬如你係咪真係好需要架車咧？呢啲係咪你都要考慮嘅嘢咯？即係借咗到而家未有車，我都嚟咗幾年啦，先叫開始有啲錢可以養架車。其實養車除了那些基本支出之外呢，還要一年兩次稅啦、一次燃油稅，一次排費嘛，都成皮嘢啦，一個月 一年都。 所以其實你享受是沒有上限 的。咁呢個係架車嘅基本支出啫，其實有架車之後呢，你其他支出跟 大咗啦。 因為以前冇車咧，我盡量喺附近簡單食下嘢咁。有車咧，去嗰間餐廳好正喎，又揸去。嗰度好正喎，又去咁啊。其實呢啲無形支出就係多咗嘅， 一定啦。同埋你揾嘅地方，你就算你揾啲餐廳都有啲有停車場嘅，咁個消費又會高啲嘅咯。即係一定係咁樣嘅啦，呢啲。唔係，不過我覺得咧，佢可能有啲網友咁嘅意思，會唔會係針對啲奢侈品或者係即係高級嘢？相對嚟講，可能比香港係或者其他地方貴都唔一定。即係好似最近個例子，譬如好似話。iPhone 的定價都貴， 台灣最貴嘛，台灣最貴添， 或者係呢啲嘢咯，或者你喺台灣買部 Benz 係貴過香港嘅，冇錯，因為香港冇税噶嘛，好似。 但係香港你要，但係香港你買得 Benz 會唔會係擺街啊？你要買個地，買個即係買塊地或者即係停車場啊 嘛。舉例嚟講，會唔會係針對譬如有啲係高檔嘅消費嘅嘛？ 係啊， 嗰啲嘢可能係貴過其他地方。但如果你用開譬如台灣本土製的嘢啊，又或者一般的物品嘅話，應該普遍嚟講都是平嘅，基本上 係。 咁譬如買電器用品啊，買翻台灣牌子啊，會唔會平啲咧？ 咁一定平。 咩華碩啊，冷氣買東元啊，即係之類啦嚇，唔係同佢賣廣告啊，即係買翻啲國產貨啊，或者咩宏基啊，仲有嗰只紅海啊。即係好多台灣好多牌子咯，但係我同啲香港朋友過嚟帶佢買嘢咧，佢哋一眼就Panasonic 喎，飛利浦喎，即係佢哋睇呢啲嘅，嗰啲 Sony 望都唔望嘅 ，Sony 咁 計貴啊，即係呢啲嘢你當然你話台灣牌子好唔好用呢啲係見仁見智啦，咁但係其實我屋企咧十件嘢入邊咧，舉例啦，我冇數過啊，八件都台灣牌子嘅， 咁愛國嘅你。 平啊嘛，外國冇錢，有錢我識買 B&O 啦，係嘛？咁冇錢咪買國產貨咯，勤勤地啊嘛。 咁其實國產貨都唔係好差咁就，即係相對嚟講，我覺得 OK 咯，可以用嘅。但係話佢話好頂級，又話即係可能未到咁頂級啦，當然。 咁你要享受梗係咩啦？ 所以好多嘢分錢分貨咯，唔會話焗住咧，一定話啊，一定要買高消費嘅嘢嘅。 我記得屋企個大電視係紅海，房入邊嗰個係和聯啊，全部都是國產嘢。 應該冇爆炸過啦，係嘛？ 冇，我仲見咗。 仲見咗。 冷氣咩東元啊嗰啲咯， 冇問題啦。 都係嗰啲啦，雪櫃又係東元好似。 所以真係即係頭先講翻嗰句咯，封劍遊人咯。 係咯。 如果你針對高檔嘢，可能真係會比其他地方貴嘅。 即係生活開支唔係大家所諗。 係正常嘅使費各樣，我覺得真係唔會特別貴咯，基本上。啊、 其實有陣時買衫嗰啲咪有咩大賣場買，即係好平啫嘛。 我底褲係買大賣場買嘅。因為佢本土做嗰啲咧，佢係台灣製造噶嘛 ，MIT 嘛 ，MIT 啊，係真係好咗啲嘅，係係純棉嘅，就唔會點偷料嘅，講真係唔錯嘅，同埋唔會好貴。 我底褲啫，啲其他衫就啲一零一嗰啲鋪貼買啊， 買去嗰啲譬如嗰啲佐丹奴啊，台灣都有噶嘛 ，Bossini 啊都有噶嘛，咁都 OK 嘅，咁我唔係話要求好高啊嘛，基本上咁咪冇問題咯， 即係基本嘅， 基本 OK 即係。大概講咗啦，生活嘢其實都係睇個人啦， 睇個人嘅。 咁你睇下，如果你真係基本生活嘢，其實真係可以好慳咯。 係啊，享受冇上限咯，講嚟嗰句。咩你鬥你講你話要慳，又話要又貴咁，但係其實你都冇付出過，或者諗過應該點可以慳到錢嘅咁樣，咁冇計。係啊。 咁啊，好啦，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就咁，下次再傾其他話題啦。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